被阅读人提出来的那个问题，到最后给出的答案好像是答非所问一样的，这个是不是我们自己在用头脑来评判这个答案是否跟这个问题是相匹配的？ 因为The answer is I can't really respond to the question that I asked. It seems like it doesn't match. So one would, does it mean anything, or should I? It means you keep probing. You keep pressing in and asking for greater clarification. 那在这个时候你可以进一步的去跟那个阅读者去沟通，去求证，它是一个你们共同去探索的过程。好，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Wait a second here. This is 那个学员之间不要去自己交谈啊。 老师，我想问一下问题，就是说，比如说有的人来问你，如果想开个公司啊，或者开一间那个什么，问我什么时间开合适或怎么样，我是看到一个清晰的画面，说有什么什么日期开始，什么样的性质开展，那个是可以告诉他的吗？还是说就不要告诉他？ 你说你能够看得到什么时间开始？ 对对， 要去开始。 对，有一个很准确的时间。 一个很准确的时间。If someone asks me a question about when to do what, and I'm getting an answer about that, should I go ahead and tell her? Yes, go ahead. But you want to be clear with a client that this is not a hard science. 你可以去告诉他，但你需要去在给到对方的那个答案，给到给对方什么样的答案，这件事情上呢，要非常的小心，因为它不是一个阿卡西记录，不是一个有关固定不变的一个去寻找答案的一个事情，或者说它不是一个非常精准的一个科学领域，它不是让你去。好像去找到那个非常精准的那个答案啊，它不是这样的一个工具。 就是说，我看到有的人他可以直接很准确的告诉他。 Even if I see the time, can I?Should I choose not to tell her? No, go ahead and tell her. Go ahead. But you want, as a practitioner, we want to be very clear what the purpose of the reading is. 但是作为阿卡西记录的阅读者，你应该非常清楚阿卡西记录它的阅读的目的是什么。 Okay.And the purpose of a reading is to really bring dignity to another human being in a time of distress. 阿卡西记录呢是要就着对方所面临的一个问题或者挑战，在他处于这样一个情况的时候，需要得到什么样的指引，能够帮助他，这是阿卡西记录要做的事情。 But if you get that kind of information, go ahead and give it. Go ahead. 但如果你觉得得到了某些其他方面的答案，你可以去跟他讲。 Yeah. See, when the when question is really not a powerful question. If someone wants to know time.It isn't. There is an element in everyone's life to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when we execute action. 但基本上来说呢，以什么时间，或 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它不是阿卡西记录主要去面临的一个问题，主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就之前老师在讲到怎么样去提出有效的问题嘛，你什么就是什么时间会发生，这本身就不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问题。从阿卡西记录的视角，因为具体什么事情会发生，它首先它不是一个固定的啊，它是一个人他需要去自我负责去做出的一个决定，它不是一个你给到他一个固定的那个答案，然后他就是一成不变，就是在这个时候发生。这中间有许多的过程，是那个人他需要去自己负责的部分。 OK， 这样能帮到你吗？ 如果是这个人他想问到，比如说他想投资一个项目，一个生意，他能不能做这个事情，他可以问阿卡西吗？或者说 有人欠他的债，这个欠债的人会还钱给他吗？ 这因为 也 是发生的事情。 What if it's an investment project? Someone asked me, is this a good project for him to do? Should I ask this question? And also, like some people owe him money, and he's asking if I can repay it or not. What about this kind of question? Okay, great questions. We are not fortune tellers. 再一次的提醒你们，你们不是算命的人。 We're just men. And if someone, I'm sorry. 我们真的就不是算命的人。 If someone wants exact investment guidance, they should go see a financial person. 如果这个人呢，他最关注的就是这个项目能不能去投资的话，你不如就让他去找一个财务的投资顾问。 And if someone is concerned about whether there will be repayment for a job, I always ask, see, that question alone suggests that there's already a problem. 如果有些人他最关心的是那个他的别人欠他的债能不能还他，那这个问题本身就表明了有一个潜伏的问题存在。 And that's something to explore. 这个问题的关键不在乎他能不能拿到这笔钱，而在乎更深的一些问题，这才是你应该作为阅读师去帮助对方发现的。 Sometimes people have patterns of doing business with customers who don't pay.And are afraid to say no. I mean, there are all kinds of situations, but that's definitely worth exploring. 那比如说，有一些人呢，他有多年的一个模式，啊，那可能是来自于前世的，啊，或者是今生的，他总是会跟某些人在一起去合作，而带来的结果是一再的在他的人生中去重复的，啊。那么诸如此类的，我们需要去看他跟这个他别人欠他债这个事情有关的，他自己的这今生的那个人生体验是什么，他有哪些功课是他一直没有能够穿越的，这部分才是你作为去阅读师去帮助对方发现的部分，而不是简单的告诉他啊，这笔钱能不能拿得到。 那个老师在上午讲到的时候，就是在第一部分，在对方说问题的时候，你要用心的聆听，感受对方的感受，并且在后面讲，如果说这个人，当他出现这种抗拒或对我们的这种读取出现评判的情况的时候，我们要发自于内心的感觉，这个我们是真的爱这个人吗？这种体验和感受是不是就感同身受？是要这种感觉吗？ 就是跟对方感同身受。 啊，对对对。 So you talk about the getting the answer with the person being read in the you know, being at the emotional level. Yes. It sounds to me that we are trying to put ourselves in the shoes of the other person. Exactly. So the focus is always on the person being read, correct? That's right. 是的，焦点总是在被阅读的那个人身上。 This is wonderful. There is a very powerful paradox in that as a practitioner, we have to do all the work, right? But it's not about us at all. 这看起来有一些矛盾呢，因为我告诉了你们，我们这个阅读的深度。和他是否成功是100%取决于阅读者的，但是我现在要跟你们讲，你全部的焦点是要放在那个被阅读的身上，那听起来有些矛盾。 Okay, so in the prayer, in the second stanza of the prayer, it says, "Protect me from all forms of self-centeredness, and direct my attention to the work at hand." 在开启指令里面有一句话。请拯救我脱离所有形式的自我中心，让我的眼目单纯只在意你手头要做的工作。 And what that really suggests is that for the time we're doing the reading, we take the attention off of ourselves and how we're doing and put our attention on the other person and how we can assist them. 他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们在阅读的过程当中，我们完全的去忘记我们自己，而是感同身受的去到对方的那个问题里面，然后呢，去帮助他认识这个问题背后的那个实相。 And as a practitioner, we have to really learn how to manage ourselves so that we don't get in the way. 所以作为阅读师，我们必须要不断地觉察我们自己，管理好我们自己，而不要让我们个人的因素来阻碍了这个阿卡西记录的阅读。 And we want to be in a fit spiritual condition to serve others. 我们首先要是一个在灵性上非常合格的一个阅读师。你才能够帮助对方去到一个很好的体验当中。 So as a in a fit spiritual condition, interestingly enough, really implies that we are taking care of business in our own ordinary lives to the best of our ability. 我们必须要尽力的、尽心的。去从事这个工作。 So we're not running away from our own life challenges. We're facing whatever in our own lives. 首先，在我们能够很好的帮助别人之前，我们首先是能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已经穿越了。许多的问题的，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的灵性的体验和成长，你才能够去很好的去支持别人去穿越他们的问题。你不可能给到别人你没有的东西。 And as a practitioner, we have to make sure nothing we're doing takes away from the client. And this is why things like phenomena, you know, body shaking, head bobbing, bouncing around in your chair, all of that is very distracting and not helpful to the client. 你需要留意自己在这个阅读过程当中呢，你的各种的表现，还有你的身体的反应，不要让你身体所呈现的一些反应来阻碍了这个阅读的过程。比如说你身体上出现的摇动啊舞动啊甚至其他的一些反应，那这些 这些因素呢都有可能会影响到这个阅读过程的进行。 Actually it can be really scary to a person to come for a reading and have the reader be in a state of hysteria. 如果来找你阅读阿卡西记录的那个人看到你比他还激动啊，你比他的情绪的反应还要剧烈，那这个只会让他感到雪上加霜。 So it's true, right? And there are some other things that can really make or break a reading with another person. 还有一些因素呢，会还有一些其他因素也会影响到这个阅读的这个效果。 Okay, so the reading is not about the visions that the reader has or the vibrations, right? It's not about any of that. 所以呢，你作为阅读者，你不要被那些在阅读过程当中你看到的一些表面上很绚丽多姿的画面所带走了，你也不要沉浸于自己身体上的某种反应，在那里开始晃动，开始在那里舞动，或者有其他的一些表现。 Okay, it is about the wisdom inspired heartfelt connection between the practitioner and the client. 你只需要关注你有会有什么样的灵性的智慧洞察和指引借助你这个管道能够给到对方的，有什么样的慈悲爱的能量借助你可以给到对方的，这是你需要去关注的。 And readings can be very intimate, very personal. 那阿卡西的阅读呢需要一个非常隐秘的空间和气氛。 And if that is too uncomfortable for you, don't do readings. 啊，所以你需要跟对方建立一个亲密的这样一个氛围啊和连接。如果是你在那个当下，你们的那个场域，你无法建立起这样一个能量的话啊，没有办法跟对方建立一个亲密的连接的话呢，就先不要做阿卡西的阅读。 Okay.So it's important that when you're doing a reading, you keep your eyes open and you make a connection with the person. 那如何与对方自始至终都保持亲密的连接呢？就是要跟对方保持目光的接触与连接。 Okay. It's also important that you speak what you're getting. Don't write notes and hand them to the person.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要不断的去尽可能的描述你所得到的那个答案或者信息和指引，而不是急于要把什么东西记录下来。不要把对方放在一边，然后你就埋头自己写东 西。Okay. So the idea is to really have.A personal connection with the client. 对，你在这个整个的阅读期间，需要保持高度的觉知，你要跟对方自始至终保持一个亲密的连接。你在哪里，你才能让你的那个对象去到哪里 ？And while you may certainly have some fantastic visions and images, it's not the point. 即使在这个阅读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非常绚烂的画面临到你，那个都并不重要的。 The point is, who are you being to this person in need? 关键的是在这个有需要的人面前你能够怎么样支持到他，你能够给到他什么。 And in the records, you know, we say energy first, information second. 在阿卡西的阅读当中呢，我们总会告诉大家，最重要的是能量，然后其次是信息。 And sometimes people ask, you know, what if what I say isn't accurate? Well, The thing is, this is not divination. 那有人曾经问过，那如果我给到的信息不那么精准怎么办呢？啊，但是你们需要了解，阿卡西记录不是探测学，不是做预测用的。 There's a long road between fortune telling and spiritual guidance. 算命和灵性的指引之间有很大的悬殊。 Mm-hmm. And this is spiritual guidance. 而我们使用阿卡西记录在这里做的是灵性的指引，而不是算命。你需要帮助他看到他需要穿越什么，他真的想要去到哪里。 Even though it can be a lot of fun, and we can seem very, very important and special if we give people good investing information. 虽然我们看到在过程当中看到一些画面，让我们会很兴奋，或者你也觉得如果能够帮助对方做一些投资方面的一些建议，那也很棒。可能你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 The point is not to encourage false dependence on us, but to encourage people to become the best they can be. And when we give them predictive information, it disempowers them. 你作为阅读师，你要做的不是给对方算命，或者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告诉他是或者不是，你是要引领对方去看到他现在在体验什么，他的挑战是什么，以及如何穿越这些挑战，去到他生命中的新的可能性。 What we are striving to do is to make an authentic connection without judgment. 为此呢，我们需要先建立一种跟他非常真实的连接，是不带着任何评判的。 And when we do that, many exciting and wonderful things can unfold. 当我们关注在这方面的时候呢，就有很多生命中新的发现不断的发生，不断的呈现出来。 Okay, good question. 这是很好的问题。还有三个 问题。老师刚才讲了，就是说我们不是给他算命，不是告诉他还是不是哈。但是我就是在体验的一个过程当中吧，他问我，就是他想开展一个全新的工作，然后问我之前那个工作是不是可以，就是能不能不做了或者放弃。然后我一开始看到是能，然后又看到是不能。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回答他，就是出现了这种情况。 I had a question from another person. She's asked, should I give up the old job I'm doing right now in order to take on something new? And the answer I got at first was yes. Later, I the answer was no.What should I do about that? It's not a fair question. 这个问题本身就有问题。 It's not a fair question. So what we want to do, it's a really great example. So what we want to do is explore why are you looking for a new job? 你当对方提出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你不要直接去到那个问题里面，然后告诉他是或者不是，那你的方向就错了。你要去发现他为什么想要去换工作。 Okay, as we discuss these matters in the light of truth, people let themselves know their best answer. 当你接受那个阿卡西记录的那个光照和指引，去看到那些浮在表面上问题 浮现出在表面上的问题，它背后的那个功课，那个体验啊，去关注在这个对方的这个功课和体验上面，你就会真正的能够支持到他，这才是你能够帮助到他的部分。 You as the practitioner, you may be the only loving, impartial person they talk to about their life challenge. 作为阿卡西记录的阅读者呢，你常常会发现你可能是对方能够找到的唯一的一位愿意真实的去帮助他，而且是不带着任何的，而且是不偏不倚的，不带任何评判的，他可能是你找到的能找到的唯一的这样一个人。 And so we treat each client accordingly. 对方对你有这样的信任，你也要用高度的觉知来去回报对方对你这样一种信任。 I'm used to getting connected with another person with my eyes closed, and it's like I'm using a visual connection to that, the other person. When I was asked to open my eyes to connect with other person, it seems to be distracting to me. So how should I manage this? Is there a balanced way to do this? So.You know, you can take a moment to close your eyes and center in. 你可以的，在一开始啊，可以先闭上眼睛啊，花一点点时间跟它建立一个连接。 But it is a skill, and in your case, it's a new skill to keep your eyes open and to be in the channel, right, in the Akashic channel, and to be in the horizontal.Connection, person to person, simultaneously. 但是作为一个初学者呢，你可以尽量的让自己去尝试着去习惯用你睁开眼的这样一种连接的方式跟对方在一起。那需要你一点时间才能够习惯，但是可以尽量的去练习这一部分。一开始还是先用闭眼的方式。在一开始的那个比较短的时间里可以这样的啊，等你觉得可以了，然后就再睁开眼，然后大部分时间保持跟对方目光上的连接。那你最后要练习达到一个状态，就是你作为一个阿卡西记录的管道，你垂直上，从垂直方向来讲，你是能够跟阿卡西记录上下贯通的，然后阿卡西记录又能借着你这个管道水平的去流向对方这个人，所以垂直上的连接跟阿卡西记录，水平上要跟你阅读的这个人保持另一种连接。你说这个事先是不是就在打开阿卡西记录之前呢？ 对，就不管什么时候，反正就有要的确认这个事。 It seems to me that some people be 是不用打扫太前头一宿，而且没拿笔的 key， you know， 啊，所以should I spend some time before I open her his backer to get familiarized with the question, get familiarized with the person, or is the open record then asking to talk? Open the records first. 还是先打开阿卡西记录，然后再请对方去描述他的问题。 Okay, it is most beneficial to do your listening while you're in the client's records. 你最好的做法就是先打开阿卡西记录，再去听对方去谈问题。你在这个时候再去聆听的话呢，会更好的帮助到你去到那个问题的关键。 Okay, and I tell people they can bring all the questions they want. They can bring 25 questions. That's fine. 我会跟我的那些学生，会跟我的客户们讲，你有多少问题都带过来吧。你有多少问题就问多少问题。 Right. 啊。 Because all the questions are related. 因为你会发现所有的那些问题啊，他们都是有关联的。 So here's the thing, when working with others, we listen to their questions. 我们在帮助别人阅读的时候呢，需要聆听对方的问题。 Okay, the exact wording is not the point. 对方怎么问什么，你需要去一个一个咨询他。 And because if we are engaging with their masters, teachers, and loved ones, we can bring these things forward in a way that we know will be very productive. 那我们在作为阿卡西记录的这个从事阿卡西记录工作的人呢，我们需要了解怎么样问问题能够它是最有效的，但你不需要去限制对方问问题的方式。你只需要能够抛，能够，只是你不需要给他那些问题去拉走，从他那些问题当中呢，你能够辨认出，能够你应该去的方向，你能够引领他去到那个方向，发现你真正想发现的部分。 Okay. You understand? Yeah, time is very precious in a reading, and we want to act as efficiently as possible.And not waste too much time with, you know, the exact, like, is this question well structured? Doesn't matter. Just dive in. 对每一次阅读的时间，你会发现都过得很快，所以你要训练自己能够尽快的去找到那个问题背后的那个实质，然后引领他去到那个地方，啊，不需要在意他。When the person is not, you know, you know, keeps rambling and keeps talking, and can I just interrupt her or should I listen to her and, you know, attempt to do it? In that situation, you want to pray for guidance. Pray for guidance. What is the best thing to do right now? 在那个情况下呢，你首先可以先去请阿卡西记录指引你应该怎么做，先有这样的联系。 Sometimes the most healing experience in the world for people is to share and to know that someone can actually hear what they're talking about. 对于有些人来讲，最有效的疗愈就是有一个人愿意他无数次的让你听到。 So because you pay attention, you just pay attention. You'll know. You'll be led. 所以你要是一个高度的连接的状态，然后有这个觉知，然后呢，跟阿卡西记录有一个连接，让你在这样一个连接状态当中，你会受到指引。怎么样？什么是对于你坐在你面前的这个人最好的一个帮助 ？OK. Good. I think we have a couple of questions here. 下一个问题哈，当老师曾经说过，当你在阅读的时候，如果外面有声音，然后你被打扰了啊，然后那你可以再一次重新打开阿卡西记录，重新开始。那这个问题是，如果是自己啊，这个思想太小开，然后我这个感觉中断了阿卡西记录的连接了啊，那么像这种情况下，我是不是还也需要打算就重新再打开？ When doing a reading, we want to do our very best to be attentive to what's happening. 在阅读阿卡西记录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尽力的保持我们的关注。 And this i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train our mind to be a help rather than a hindrance. 在阿卡西记录的阅读当中呢，对我们自己本身也是一个训练，就是训练我们能够让我们的思想完全的为我们所用，它能够跟随我们的引导，用在我们现在要做的这个工作上。 So if your mind is thinking about what you're going to make for dinner, you need to tell it to stop and pay attention. 所以如果你在帮别人阅读阿卡西记录的时候，突然脑子开早餐了，你在去想我今天晚上要做什么饭吃，那你就需要跟你的思想有沟通，请他回来跟你合作，让他能够帮助你完成你现在要做的事情。 Okay. Remember, you are the boss of your mind. 对你来讲，也是一个训练。但你要相信，你的思想，你是你思想的主人，你完全可以很好的去使用它，管理它。 Now, if there are some minor distractions, right? Maybe a siren going by, or someone walking down the hall, and you can hear them.That is not going to knock you out of the records. 如果是持一些很微小的响动啊，是很快就停止的。比如说，突然窗外有喇叭响，或者有人从你的窗外走过去，这种声音即使你听到了，但不会真的中断你与阿卡西记录的连接。 Okay, the records are very resilient.And they can handle all those kinds of distractions. 阿卡西记录不是你想象的那么脆弱的，啊，那么所以你不用过于担心这些微小的这些响动会一下子切断你与阿卡西记录的连接，除非是你必须要在阅读的过程当中要停下来去走动做某些事情，那才是需要重新再次打开的。 However, if, like I know in my office building, if a delivery man comes, right, and is ringing the doorbell and pounding on the door, and I'm doing a reading, this can be very upsetting to me. And then if I have to get up, leave the room, get the package, sign for it,Then after, that's a real, i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distraction and an interruption. After an interruption, I sit down and reread the prayer. 比如说呢，在我在美国的这个办公室里啊，那我碰到一种情况，可能是快递员来敲门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可能因为如果没有人能够帮我去收快递，那么我就需要，我可能必须要停下那个阅读，去把这个事情处理一下。那我在这种情况下，我可能会停下我的阅读，然后去把快递收了，然后我回来重新的打开阿卡西记录，继续阅读。这个呢，是跟刚才我们说的那种非常微小的短暂的干扰不一样的。就刚才那个情况呢，是一种打扰，但是它不是打断啊。第二种，这个收快递的这种情况是一个打断，你必须要终止这个阅读。那这样的情况下，你当然需要再次打开。所以我们需要区分什么是小的干扰、小的打扰，以及比较花时间的那种打断。 OK。 Yeah, this is about the weather, whether my decision can get it accurate or not. The light from the Akashi view, it is not visible, but what is it, anyway? Could you elaborate on that one? I think this will help me understand what light is and enter into the light.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们经常讲到这个光，那既然它不是物理的光，到底是什么呢？我是在怎么样理解光？ Okay, great question. So, Akasha is primary substance. 我们讲到阿卡西记录，它就是宇宙中的原始物质。 Okay. It is that from which all things are formed. 它是宇宙中的原始物质，或者原始能量，正是宇宙中的一切受造之物都是来自于阿卡西记录这个原始的物质或能量。 Okay. And the Akashic record is a vibrational archive. 阿卡西记录它也是一个以振频的方式存在的档案馆。 So it is not visible to the human eye. 所以呢，它既然是以振频的方式、以能量的方式存在的，我们就没有办法用肉眼看得到。 But the primary consequence or result of engaging consciously in the Akashic field is illumination. 我们在跟阿卡西记录发生连接的一个结果，它就是这个结果就是光照，就是我们会经历某种的光照。 Okay, and so illumination, as if light has been shed on a presenting issue. 它就好像是有一个问题在那里，但是阿卡西记录的光照来临之后，那个问题它就那个问题的那个解决的方法就自然的呈现了。原本是我们没有看得到的，但是有了那个光照之后呢，有一个指引，有一个信息就自然的呈现出来，我们能够看得到了。但没有光照来临之前呢，那个指引我们是看不到的。但当光照来临之后，我们就有了一个新的，我们的觉知中啊，就出现了针对那个问题的那个答案或者是那个指引。这个就是光照的意义。 So it's clarity and insight imbued with wisdom and compassion. 有一个指引或者答案清晰地浮现出来，它是蕴含着智慧，蕴含着生命的美丽，蕴含着丰富的灵性的洞见。 So perhaps you recall from a couple of days ago when we talked about the record, the Akashic record, the Akashic field is woven into, it is a component of the soul level dimension. 这个阿塔尼记录呢，它也并不是存在于我们之外的一个空间的。它已经写在我们灵魂的最深处，它是跟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跟我们内在的那个生命是紧紧交织在一起的，它一直都在那里。 Okay. And so if we understand the record as being infused in the soul, part of the fabric of the soul, the way it functions is it rises up, it radiates.As light does, it rises up from the soul and connects us to the source. It serves as an energetic, invisible, energetic connective tissue from the soul to the source. 阿卡西记录呢，它其实就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连接阿卡西记录的时候，是不断的往我们内在的。生命的最深处去走，那阿卡西记录呢，它就好像是一个桥梁，它把天与地连接在一起，把神性和人性连接在一起，它是我们作为一个生命个体重新去回归我们的神性源头的那个通道，它是把天与地连在一起，把神性和人性连接在一起，也是我们作为一个生命个体回归我们的神性源头的那个通道。 So what it does is it's connecting, it rises up out of the soul, connecting us to the source, and holds us steady.As we awaken to the reality of this eternal relationship, 它也仿佛是一个非常稳定、强大的能量场。它是把我们的，它是承载着我们的神性源头在地上所有的体验的。是它是把神带到地上，神在这样一个我们的人性的这个身体里面。 Mm-hmm. So you might want to think of yourself, you might want to think about this on an individual level just with yourself, or to understand that we are all one soul. So there's a layer of soul, and then there's this energetic connective tissue, and then there's the source, and we're all.Okay, it's like the filling of the sandwich between the soul and the source. 阿卡西记录呢，正是把我们自己与其他所有的生命个体连接到那个桥梁，同时呢，它也是把我们所有连接在一起的生命个体集体性的。与我们的神性的源头连接在一起，它是既是连接我们自己跟其他生命个体的那个桥梁，同时呢，又是把我们人类的集体意识连接于神性意识的那样一个桥梁。 Okay. And. We want to keep in mind that the record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earth plane. And so it does not address or incorporate extraplanetary beings or activities. 还有一点希望告诉大家的就是阿卡西记录它带给我们的帮助一定是针对于我们在这个次元在这个地在这个地球上的人性的体验的他根本不去关注那些外星球啊啊飞船啊或者是那些这个就是不他不关注那些外星人宇宙飞船或者其他的那些星球他们在干什么那个不是阿卡西记录所要关注的他所做的事情就是帮助我们人作为生命个体在这个地上完成我们的生命体验 And I know at different times in the spiritual community, there are waves of excitement about extraplanetary beings and star systems like the Palladians. 我知道呢，有许多的灵性家人，他们经常关注外星球的一些活动啊，比如说毛树星啊，或者是天狼星。那么这些近些年来有不少的家人们他们非常关注这方面的一些活动和事件 And well I don't know I certainly don't understand the point of wanting to know about other star systems the records can't help people with that they just can't 那我不知道我们对这些事情的关注是如何能够帮助我们在当下提升我们的生命我在意的就是我们如何能够在每个当下过好我们的每一天让我们在全然的觉知中去连接我们内在的那个神性部分阿卡西这也正是阿卡西记录它所能够帮助我们去做的